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回退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梦，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把我忘记。